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51集。没听说近些日子上海有角儿，他请的哪位？唐三压低了声音说道， 秋生社的温素衣，程老板的爱徒，还没露过面。 这算哪门子的角儿？他也太会敷衍人了。嘴上这么说，还是有些好奇韩听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他知道他心思沉，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的算计。眼下身后书房里的电话响了，两人同时转身，唐三急步过去接起来，只应答了两声，应又是暗中做得够的，阿音丝毫不感兴趣。下了楼，唐三特地从后院拿了个灯架子来，纱灯被恭敬慎重地挂在了上面，一众人齐齐称赞阿音做得实在是精巧。他面上乘着句句接连不断的夸奖，心里确实满分清明。秦记裁缝亲手绣花的纱，下人砍好的小根竹木，他倒也没出几分力，实在不至于夸得这般天上有地下无。客厅里满是富贵奢华的西洋灯具，他随韩听竹立在人群中，远远看着那一柄残烛光亮昏暗的纱灯，有些出神。唐三刚刚还问他为何不在里面放个灯泡，亮度也能高些，阿音摇头没做解释，只叫他小心这些灯里的蜡烛。赏灯人不在了，灯不能灭，年年岁岁挂上一盏，好似惊鸿照影来，愿故人入梦，叫青青心头长安。那夜着实热闹，唐三赴韩听竹耳旁轻声告诉他， 活顺利到了。 再悄然退下，大上海之外前线依旧战火缭乱。温素衣首次登台亮相，虽是堂会，可一出春闺梦唱哭多少人衣衫。不消想明日戏票定要大清早售空，若是迷这程派的唱腔，还得赶紧派人去抢。有初次见这般大场面的苏家小姐，年方16，不小心撞倒了灯架，纱灯落地，蜡烛燎起，烧坏了一块上好的羊毛地毯，被下人赶紧拖着一起带了下去，好似从未发生过。阿姨面上状若无意地听小姑娘畏畏缩缩道歉，竟还挂得住笑。韩听竹都比她不悦，有些厌烦眼前这位小姐，她心里却莫名慌乱，那种被抓住了血肉的窒息感又来了。孤眠夜寒魂梦怯，月暗纱灯灭。纱灯灭了，故人便也不得见了。她面色有些过于苍白，一碗碗连汤带水的元宵送上来，还没分完，韩听竹送到口边的他一点也吃不下，直到头痛，转身决然上了楼，再没回头。自然不知身后那双眷恋的眼满是不舍地望了多久。这年上元，他本是为了让阿音高兴，却造化弄人，事与愿违。楼下热闹声还未歇，阿音已经散了头发，侧卧在床上，眼睛同脚边猫一样出神瞪着，又好似无神。温素衣唱得足够优越，嗓音亦是动人，有程老板风韵在其中。阿音还从未同他一起听过完整的春闺梦，最后的西皮散板张氏唱，今日等来明日等，那堪消息更沉沉，明知梦境无平准，无聊还向梦中寻。缓缓下了台，他心中并无止战情怀，探看的还是寻常。窗户关得严实，却又有风吹进，他不消细想，亦知道来者何人。没想到的是，打北平回来的不止药叉一人，还有仗月。药叉穿了进来，同他打招呼，穿一身最时兴款式的西装，行的却是大堂插手里，说道， 上元安康。 阿音眼睛红了，没了平日里那股坚毅劲儿，扯了被角擦拭泪水， 下手有些重，眼眶愈发的红，躺在那儿动都没动。阿银语气没什么精神。回来了，我没心思同你玩笑，早些回吧。咬叉弯腰抚摸那乖巧的猫儿，嘴里念着。 阎王爷迷上了看电影，在地府新修了个电影院，我看得不愿回呢，还不是仗月不放心，到你今日定然不好过，非得带我回来。 阿音眉眼微动说道，好过不好过的，一千多年不还是过来了。张月也来了。 嗯，在外面呢，挂心你挂心的要死，到了公馆却不进来。 那便叫他在外面等着吧，你也走。 小没良心的，哥哥我知道，你在这装没事人呢。 给我消失。三月，程老板的女弟子温素衣当属上海滩最火，在电影愈发盛行的岁月里，仍旧熠熠生辉，长唱不倒。甚至据传日本人也有心做东，请他开嗓。因而有好事报社采访，问到了温素衣如何看待，他柔声淡笑，开口却是北平带来的局气劲儿。 给他们唱春闺梦，他们听得懂吗？这末了还不是得来问我这唱的哪儿跟哪儿啊。 当然这又是后话了。五月海棠花开满院，陈万良大喜，因终于从韩厅主手中分了些鸦片走私的勾当。六月重庆爆发大隧道惨案，死伤无数，韩厅主与日方密谈，坊间传他即将顶替陈万良任经济部部长，坐实汉奸头衔。七月为整肃上海秩序，进一步推行大东亚共荣圈，日方捕获并枪毙了十余名走私鸦片买卖暗娼之人，但当时未脱手的鸦片和妙龄男女还是不可避免地冲入日军手中。阿音看着客厅里正坐着看报没事人一般的韩厅竹，忍不住笑。你可真沉得住气啊。他知道韩厅竹在自断手臂，报纸哗啦作响翻了面，他平稳开口。 现下这般光景，流氓头子实在无能，冷兵器终究快不过子弹。你放心，我手里还有些生意，总归你做不得阿嫂，还能做韩太太。 阿音在厨房里溜了一圈，案板旁边放着一条生鱼正准备腌制，下人不知去忙何事，伸手眼疾手快地抠下来带血的鱼眼，一口下肚，再洗干净手指，不由得摇摇头。这鱼不够新鲜。又回到客厅，仿佛刚刚无事发生过，继续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话。韩厅主，你若是落魄了，我可未必会再同你回码头破屋。他煞有介事地点点头，目光未从报纸上移开分毫。 阿英放心，我若破落，定然命也跟着没了。你切记走得快些，才好安身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